也许过几年享受山珍海味要靠家呀，而我更喜欢泡一杯茶，哈，迈着单身男人坚实的步伐，谈到过去的种种心酸和苦辣，轻描淡写就像讲笑话。男人此时一枝花，告别起火的尴尬，莫非时间有魔法能让刺绣变神话？男人似是一枝花，花天花地眼不花，我这花要落哪家？青年抓不住爱情的沙，现在太多的你还围着我转，到底他们是看中我哪一点哪、啊、哪一点哪、啊嗯、男人似是一枝花，告别起火的尴尬，莫非是天有魔法能让腐朽变神话？男人似是一枝花，花天花地眼不花，我这花要落哪家？男人似是一枝花，莫非是天有魔法？男人似是一枝花，花天花地眼不花，我这花要落哪家？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